长短毛，神经少一条，食量不小，志气比天高，什么人打都能打交道，傻傻咧嘴笑，邻家姑娘梦里跟他好，一觉醒来心脏蹦蹦跳，遇到他该说什么才好，脸皮比纸薄，吃点亏没事大不了，愿世界和平才是最重要，他无怨的无畏的固执的无可救药， thank you.

不想体会那种滋味，别让我不知所措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我试着再爱你一次，害怕我再次受到伤害。我试着再爱你一次，又能去问谁这种感觉？想要对你诉说，我试着再爱你，再爱一次。我试着再爱你一次，害怕我再次受到伤害。我试着再爱你一次，又能去问谁这种感觉？